尘世分明，人山车海，有一片树叶在飘过来，证明了我的存在。我抱怨着生活的艰难，嘲笑着别人的勇敢，要喝醉了诛心谈离散，展示出我的难堪。那羡慕的烟火去哪儿了？那信任的朋友疏远了？我年幼时坚持过什么？你们还记不记得？我轻狂的样子被席卷了，我心爱的姑娘她不等了，在生活里换来了什么？这一切值不值得？回去那个行李，如果可以，我想找回我自己。匆忙没人管，谁不想有退路或依靠感，让思念如土一般。我面具已翻不出情感，感谢你赐我窒息感，让我们看上去不太艰难，心里还留着期待。我沙滩的城堡去哪儿了？我捍卫的小草枯萎了，我年幼时坚持过什么？你们还记不记得我？自私的样子生长着，我内心的斗争停止了，我现在又变成了什么？这一切值不值得？我会去那个心里，我疲倦的灵魂重演着，我沧桑的肉体疯了，我梦境里追逐着什么？醒来后哭着笑了，醒来后继续活着。